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浩杰、叶辉。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讲到香港的本土文化呢，自然不能够不回顾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香港报纸百花齐放。咁除了嗰阵时吴仙女士拥有的星岛、岑维优、令公子、岑财生的华侨，咁啊，仲有邝荫荃做总编辑嘅快报，另外仲有查良镛嘅明报之外咧，咁啊，仲有何世礼家族嘅工商日报，二天堂韦基信八少、韦八少嘅天天日报，哇！呢啲咧全部系嗰阵时可以讲畅销报纸，唔止，仲有时啲小报啊。红绿啊，好出名啦，任务花，仲有份叫超演，仲有一份叫好报，仲有份叫早报，仲有份叫先生日报，你睇过未？ 嗰啲睇过， 先生日报，仲有份叫 午报同埋夜报、晚报， 哇， 多到话你一到三四 晚报啊，星岛晚报， 系 天王夜报， 系。 华侨晚报、 星夜报， 仲有一份 叫金夜报、 新闻夜报。新闻夜报我记得有一次买毛泽东死亡，1968年，我睇到，哇，唔系话毛泽东瓜老衬，好啊，烧炮仗，一睇原来系乱作嘅。嗰时1968年，我记得我喺湾仔鹅颈大三元酒家门口有个报纸档，嗰日约摸四点几，新闻夜报唔知号外定，你应该唔系号外。毛泽东已死，咁登覆老毛嘅车头上，死咩啊？生勾勾啊！ 系 嗰份叫《新闻夜报》啦。咁咧嗰阵时啲报纸咧，既然系咁多份，咁啊有大量嘅工作职位，其中一类个工作就系专栏作家。 作家 系，因为啲一毫子嘅报纸打开啊，全部要填满咧，系都几弊危嘅。武侠小说啦。掌故啦、文史嘅专栏啦、侦探小说啦、色情小说、包罗万有，呢啲报纸咧喺英国殖民地领导之下，系扶译同埋倡导中国文化，系极有功劳。唔系话前嗰轮中文大学前教授郑赤叶所乱讲，话呢个咧殖民地政府去中国化，梗系冇啦。你老哥啲中文咁好，同埋细佬啲中文叫做见得下人，全靠咧系六七十年代殖民地政府睇呢啲报纸专栏吓。而长大，系咪先？ 系咁啊！你个除咗啲你刚才所讲嗰啲金融小说啊，咩梁羽生小说啊、奇局啊嗰啲唔使讲啦，嗰啲人人皆知啦。仲有一个奇人，报业嘅奇人，当时我睇每日睇《星岛》，里边有一个叫陈全仁。 哦， 佢除咗嗰啲怪方， 意思啊， 除咗啲怪方之外，佢研究。是中国太监史，去研究中国嗰啲前脚史，将中国嗰啲古灵精怪嗰啲野史咧，全部将响啲野史里边咧揾晒出嚟。 陈全仁仲系韩国庆熙大学 系 颁授嘅唔知咩荣誉医学博士定咩啊？喺呢个《星岛晚报》写专栏， 系 嗰阵时咧，嗰啲医师咧仲有一个叫伍卓奇， 系 都系咧喺报纸有专栏，不只系中医师，连嗰啲术数嘅人士， 系 都喺报纸有专栏。上海帮一个叫韦千里，就喺五洲大厦开档做呢个铁板神数，佢个英文名咧好得意，叫 Wechile，跟住 Chee 同埋 Le， 咁点解咩叫 Wechile？ 应该 Wechile 系嘛？佢 Wechile 原来咧系上海话拼音，佢系上海人，上海话读韦千里叫 Wechile。所以嗰阵时佢登记身份证咧，我谂去到铜锣湾裁判司处，咩名啊 ？Wechile 啊！ 讲唐话嘛，我嚟啦个上海我都唔识听啊！讲嘅阿叫咩名啊？而家问你，我叫 Vichy， 咩话 Vichy？ 唉，求其啊，隔篱嗰个就话，咪求其系咁拼音咯，咁咪有人姓 V 嘅咩？ 嗯， 系嘛？唔系啊，唉，求其写啊 W， 哦，写好啦，写好啦，系啦，嗱，阿伯，嗱呢、這个就睇住啊，啊嚟到呢度揾食，呢度英国殖民地嚟啊，呢张身份证嘅英文名就以后你个花朵，知唔知？哦，我知道啦，知道啦，待、住啊，知唔知？知道啦，唔拣啦，唔拣啦，唔拣，唔记得啦，出啊咁。咁啊叫 We Chili， 系咁啊，仲有一啲咧就 系、是、 姓马嘅拼音，姓马、哦、姓陈啦、啊，姓王啊，啊姓李啊，嗰啲同我哋嗰啲粤音拼法咧系完全唔同。 仲有姓 啊， 姓呢、這个诶吴咧， 系、 哥， 系香港最奇怪 NG， 我都唔知点样拼到个音出嚟声。 英国佬同你拼，一半都整蛊你噶， 冇响音噶呢、這个，好似个鼻音，我都唔知 NG 能够变成一个声，连个 Y 个半响音都冇， 冇噶冇噶， 咁啊，所以咧，你尤其是你如果你香港啦。如果你去过马来西亚，去一个地方叫槟城，槟城有一个叫乔治亚城啊嘛，嗰、 哦、 啲又系好似中环，即系坚尼诶呢个维多利亚城一样，开头就系英国佬去，咁啊好多嗰啲华侨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咧，又系好似你刚才所讲啊，What's your name？ 我唔知啊，讲乜嘢？我不知道你讲说什么？咁啊，唯有揾个识识地嘅， 揾个汉奸嚟 同你讲。哎，他问你啊，叫什么名字？ 吓，个汉奸， 我叫听咁啊，我整个听 跟住阿 Sir， he said his name is Tang， what？Ten. How to spell it? I don't know. Okay. Then spell it as T-A-M, right? 咁咪变咗听咯。 系咯， 即系十九世纪啊，你知啊，分等级噶嘛。 嗯， 即系英国人高高在上，中间有阵汉奸， 嗯、 做啲蚀人啊、翻译啊、执头执下尾咁。啊，所以呢个为1967年香港外国同胞。就将呢啲叫汉奸啊、黄皮狗啊，或者而家嘅港英渔业下边嗰啲就系啲劳动人民啊、普罗百姓，即系据说系俾英国佬踢啰柚嗰啲。 嗯， 咁所以啊，你又唔好话，相安无事、啊， 冇事噶，系 啊， 啊， 高度稳定、啊。你又唔听到嗰阵时啲马来啲孤呢啊，走去吉隆坡占中、啊，冇噶喎，系嘛？喺新加坡河啊，个个咧揾啲担挑啊，托啲米啊， 嗯， 啊上呢个楼啊，啊咪上岸啊，吓、啊，唉、哎，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嗯、一路嗌到去嗰头， 系， 咁啊，唉，讲到咁远，仲咪讲翻嗰阵时， 系， 有一只螃蟹就叫做爬格仔洞， 哦，嗰、那个犀利啦，系啊， 吓、啊，呢啲一个职业就专门指嗰啲咧写专栏，到后来咧呢、這个。啊，王庭之就将专栏呢样叫泛民认可区，唔系泛民啊，系反啊， 小反管理区，怼个字个反系， 啊就叫你专栏就专栏，喺英文里面叫 column，、 嗯、 一个专栏作家叫 columnist， 系地位相当之崇高，吓、嗯、去到呢啲华文地区就将自己。寒酸贬斥三级，叫反民认可佢。咁、 哦、 请问呢个行业必有人尊重你啊？你叫自己做爬格子动物，又叫自己专栏叫反民认可区，咁你叫啲老板点会俾高稿费嚟到养你咧？你将自己嘅形象搞到噏得夹寒酸，系嘛？咪搞到个社会冇地位咯， 系 咪？嗱，你阿叶生，你做报纸做几十年？你记唔记得任何一个你难忘嘅专栏作家？ 我记得噶，因为我好细个嗰阵时咧，嗱、哦，我就睇呢个应该系《星岛晚报》定《日报》咧，《晚报》。 嗯。 后来喺图书馆都见到呢位先生， 叫咩名？ 结咗集嗰啲叫任不明闲花集。 哦，好后期啊， 嗰、 啊那 个好后期啦。咁嗰阵时一睇嗰啲啊，六几年都有嘅。佢寫咗好多年㗎喇，咁啊，哇，嗰啲文筆呢，咦，學中文咪睇呢啲報紙囉， 或者你睇下石人，又系《星岛漫步》写岛居徐北， 系 啊，或者你睇左部，即使系睇施伟 罗夫 嗰啲罗夫 岛居杂文， 岛居杂文，喂呢啲佢全部将一种生活嘅感受，用一啲好抒情。轻好轻嘅笔调咁样写出嚟，呢啲咪影响咗后来嘅人。 啊，呢啲咧系民国味道嗰阵时，诗城上海嗰阵时啲报纸啊， 系 啊，好多啲例如周秀娟啊，吓呢啲咧写专栏啊嘅名家嗰种咁嘅张衡水啊呢啲小说啊， 系 散文嘅作品， 系 啊，咁咧专栏呢样嘢咧，其实喺上海殖民时代咧，嗰啲报纸或者北平啊、北洋时代已经有嘅。咁所以中國嗰陣時仲有寫作嘅自由，咁嚟到香港咧，殖民地百花齊放啦，當然就有好多專欄嘅名家。你嗰陣時，你頭先講到嗰幾位咧，而家都作古啊， 作古， 除咗阿羅夫先生， 嗯， 咁啊羅夫嗰陣時喺左部嗰個詩位咧，都四圍辣人啊， 嗯， 有時咧鬧呢個漢奸啊，嗰、那個又係敗類啊，咁咧尤其係佢。嗰陣時佢個文化任務啊，就成日咧去隻抽嗰啲咧反共嘅專欄作家或者係文化人，例如咧佢就不時咧就去批判呢一個司馬長風， 嗯， 因為司馬長風反共，咁啊同佢改咗個花名，阿羅夫叫司馬長鞭， 哦， 嗰條鞭好長，即係話佢係滿清。 滿清。 咁啊。余光中啱啱嚟香港咧，由於風頭太勁，亦以一個反共嘅姿態去寫好多嘅詩，於是亦俾羅思偉不點名 收， 話佢叫做詩人教授。 嗯， 其他鬧嗰啲金庸啊、倪匡啊、胡谷仁咧，不計其數。 嗯， 第一想睇翻。請去鳳屏山圖書館，呢啲咧就係香港人歲月情懷。唔好成日以為咧，淨係得一兩間寶鞋鋪啊，嚇買盒桃酥光酥餅先叫歲月情懷。呢啲係口腔期嘅嘢， 係啊， 係咪？而家香港啲保育分子成日啊，冇一間麵家咯，冇一間餅家，喂，呢啲口腔期低層次。喂，嗰張快報執笠或者華僑執笠，你哋有冇走去保育啊？你哋冇啊嘛，因为你哋失忆啊嘛。你知唔知香港以前嘅专栏作家多如天上？ 系 有一个叫过来人， 系 有一个叫冯三，一个叫萧思流， 嗯， 一个叫做程静宇，另一个笔名叫金圣叹。哇，全部系第一流嘅名家。 呢啲系即系我哋可以叫佢做上海帮，即系 或者 统称系北京。北京上 鬧宋幫 北方嚟。 程靜宇咧就係，是，北京人， 嗯， 佢就唔係上海人。佢咧哇嗰陣時喺個專欄寫好多佢民國四十年代離開北京嘅時之前，睇嗰啲京劇啊。佢寫嗰一篇咧係講上海嘅北京嘅京劇名單，趙燕合， 嗯 啊，寫個叫《難忘最是趙燕合》啊。哇！呢啲真係～嗰陣時你睇翻呢個金城壇啊，我睇咧覺得學到好多嘢， 好多嘢。 網絡拍俾1903多級。 笑傲江湖，光明頂。嶺南萬應止痛膏，用途廣泛，功效好。 而家時間11:22，氣温26度，相對濕度98%。 跌打扭傷消炎止痛，我社長都話嶺南萬應止痛膏確係好。 食晚饭嚟龙宝酒家，食食日日执到宝。 浓鸡汤煲包翅，粥半斤，每煲268。 龙虾我称王，生猛龙虾每只78。 好食抵食，人人知，一讲就知系龙宝。 大家识食识计数，食到约埋亲友去龙宝。 重量级 VIP， 梗系要重量级座驾，贵为全家之宝 ，BB 安全边讲得笑。Volkswagen 车系有多项先进安全系统，买指定型号现货，仲送原厂儿童安全座椅，爹哋妈咪就放心晒啦。而家 Jetta 优惠价都只系由28,800起，星期六日快啲嚟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展，出翻部车俾全家之宝啦。 Confidence drives Volkswagen das Auto。 资金一出一入。 市场一升一跌，洞察环球市势，洞足投资先机。财经全方位，星期一至五，一举一动全面掌握。财经全方位由大新银行证券服务联合赞助播出。商业电台新闻财经，关心社会，关心你。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叶辉。 咁啊，讲翻五六七十年代香港嘅专栏作家，咁啊嗰阵时好多啲名家，而家啲人讲嚟讲去啲咩三苏啊、亦舒啊，咁其实仲有好多 嘅，多到不得了。 头先讲嗰位程正宇，佢嘅公子就系国泰航空公司前公关主管程鼎日，咁啊后来调职咗去新加坡，咁啊我有时同佢讲，喂，你白爷嗰阵时写嘅文章真是风格鲜明，而且呢言辞非常之幽默，有那种呢以前老舍的那种感的作风。另一个呢是大导演，在你叶德辉服务的那间报馆写过一个娱乐版三十年细说从头。 李汉祥先生。 哇，李汉祥的 职业。好，那种。 真是犀利。我估不到这条友是名导演。名大画家，仲系咧写文学咧，写呢、這个幽默嘅小品咧，系别有风格。你我记得佢嗰阵时系写李丽华啦、周旋啦，讲佢认识嘅好多人啦，呢、這个咧系严峻啦，仲有啲邵逸夫啊，种种嘅日事啊，嗰啲明星啊。呢、这个落帝啊、林代啊咁样，三十年细说从头，真系一个中国娱乐史嘅文献，亦系中国文学里边幽默散文嘅极品。 极品，因为点解咧？佢我记得佢有一段，就嗰阵时咧就欢乐今宵好兴扮人，咁如果要扮啦、啊。李汉祥咧，边个扮咧就谭炳文。谭炳文咧，佢就要摄两嚿棉花响树，咁样讲嘢就似啦个样。咁啊，佢系要扮型嘅啫。咁啊，我记得呢个李汉祥先生写一段文章，佢回应翻，佢唔闹你，佢话我看就咁两块棉花系唔可以塞到咁大嚿，要变形啊嘛，漫画化。佢话一定系攞错咗一两嚿类似用嘅大棉花塞到嘴巴先至会咁。佢讲咗你呢两句咧，咁你就佢唔需要你话姨妈巾，乜都唔需要用呢啲字眼，咁啊塞咗两块姨妈巾， 卫生巾 好花翻，唉，咁啊两句咧就够啦，两句咧就扫翻你转头啦，佢又唔使闹你，佢话我睇都唔系。普通嘅棉花，如果濕咗水嘅棉花，你一粒咗落去咧就扮唔似，一定係擺要誇張，一定係擺兩塊衛生巾。佢話你 仲要俾個，俾個仲要係用過，邊個用過咧？啊？你就問個大鄉里出社嘅林炳文，邊個用過嘅咧？阿炳門咁啊，係個名夠刻薄。如果俾我咧？不得钉你。 哦，因为点解咧？你系广东人，你用广东嘅语言思维嚟用。 系啊，因为嗰阵时阿谭炳文做开 思维， 谭炳文做开冰门啊嘛，喺欢乐今宵吓有个女 大乡里，系 啊，阿冰门，好心你又生下性啦、啊， 系 嗰、那个叫琴姐， 琴姐 系啊。所以呢啲咧，阿李汉祥呢啲系北方嘅幽默， 系。 啊，好嘢啊！而家咧呢啲绝笔， 还有一个叫魏平傲，你唔好睇 佢 一个丑角喎、 啊，喺《天天日报》上，极之反共，亦系咧非常之幽默。 系 魏平傲好嘢啊！嗱，嗰阵时《天天日报呢》咧有几支名笔，一个叫魏平傲，一个叫黄恩， 系 唔系黄恩浩荡三画王。恩赐个人，另一个咧叫妙宇，妙宇系妙轩人个先翁， 咁啊，后来过咗翻王， 绰号叫番王， 因为个样咧真系唔似汉人，似嗰啲岩岩沉沉嗰啲西夏沟蒙古嗰啲咧。你话揾以前，你嗰日做一出叫《岳飞大战金兀术》咧，揾佢扮金兀术似， 系 系嘛？ 但系呢个人咧，我同佢共过事，系我前辈嚟嘅，非常。有学问，而且记忆力呢上一代嘅人咧系好厉害嘅， 好犀利。 你唔好以为佢个柜桶掹书出嚟， 冇噶， 佢系全部系背出嚟。 背啊， 仲有一个报业奇人叫梁小忠， 哦， 佢写嗰啲围城史官斋主，佢写嗰啲全部半妖与娘，佢写嗰啲小说，写嗰啲小品。咦，我有时觉得我话老师，我嗰阵我叫佢做老师，我话老师。你个柜桶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咣一声拉出嚟，你以为我抄书啊？佢话攞翻嗰个，你拎翻翻去，你揾到一句唔啱嘅，咁我终于一词俾我揾到啊！佢中间漏咗两行，咁我问佢点解？你喂漏咗两行喎、啊？有噶，不过后尾突咗两行字。删咗佢啦，即系嗰阵时就唔兴点点点六点啦，就叫做省略号。嗰阵时就唔兴用呢啲啊嘛，一路系冚埋到最后尾一个原点咁样噶嘛。咁啊，所以哇，我话你真系犀利。嗰啲人咧个记忆力之 强， 背古书、啊。 新闻之后再讲爬格子动物。 系。 和而不能，雷霆八八一。 11:30， 揸咗成日车，饮纯茶写心乌龙，甘甜醒神。心乌龙，甘甜醒神。 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报告新闻。道琼斯及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话，本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和王集团打算出售百佳超市，估计作价达到10亿至到20亿美元，预计8月中之前完成内部尽职审查。报道话，和王上个月经已决定出售百佳，并且委托高盛和美银美林处理交易，但两间公司暂时没有回应。百佳超市成立于1973年，是和王旗下屈臣氏集团的子公司，84年在深圳开设分店，目前在香港、澳门和南中国有超过340间分店。百佳和牛奶公司旗下的惠康是本港两大连锁超市集团，有国际市场调查公司指百佳在本港市场占有率是 33.1%， 排第二，惠康的市占率是 39.8%， 排第一。报道说，由于本港超市市场处于双寡头垄断，发展经已成熟和增长缓慢，李嘉诚经已计划撤出香港的零售市场。广州花都区过千民众今日在市政府广场外示威，反对当局计划在司令镇前进村兴建垃圾焚化炉，担心会释出致癌物异恶英，危害健康。今晚仍有过千人在广场外聚集，有示威者情绪激动，向公安掟水樽和花盆，过千名公安挨晚六点之前以警棍敲打盾牌，驱赶民众，又带走反抗的人，不够半个钟头经已清场，几名示威者受伤倒地，有人头部流血，现场由医护人员治理，现时几百名公安在广场戒备。花都区的新闻发言人说，前进村只是经过论证和比选之后是个被选选址的首选，但最终的选址仍然要经过环评、社会风险评估和征地等才能够确定，一切仍要依照法规进行。广州市领导、花都区委和区政府很重视民众的诉求，会认真研究，亦都希望村民理性表达意见。中美韩三国的外交部官员和民间学者下个星期一在南韩首尔召开会议，讨论国家安全问题，但日本无份。今次会议是由南韩提出。共同社报道，南韩总统朴槿惠在对北韩的政策方面有意构建中美韩的新框架，取代一直以来的美日韩框架。会议是新定位的第一步，又预料日韩因为历史问题引发的外交关系会停滞不前。 美国麻省一名警员因为不满新一期《滚石》杂志将波士顿爆炸案被告焦哈尔作为封面人物，透过波士顿杂志公开多幅焦哈尔今年4月被警方围捕落案的照片，上总见到焦哈尔身上有鲜血，神情疲惫，额头上边有被狙击手锁定瞄准的镭射光红点。呢名负责摄影的警员麦菲话：焦哈尔魔鬼，公开照片是要展示他同滚石杂志的封面形象自然不同。麻省警方话未有授权波士顿杂志公开相片，杂志就经已指麦菲经已被停职，下个星期接受警方调查。美联社亦都引述警方话会就麦菲公开相片进行内部调查。呢次新闻报告完。 天气报告。 热带风暴西马伦今早在福建内陆减弱并消散，其残余雨带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一度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在南海北部徘徊，并持续为该区及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最后一两日仍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8%。 边个教区正？标致 Expert 至尊客货车悭油王，每公里唔使8毫子，仲有六前速自动波、双安全气袋同全车3点式安全带，爆正啊！全新14年版标致至尊，六座位只系24万几咋？星期日即到葵涌森林美维修中心同湾仔陈列室出车啦！查询2834-4233。 财经 onlin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5527点，下跌21点；纳斯达克指数3586点，下跌24点。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100.37，对瑞士法郎0.9407，对加拿大元1.0369，欧元对美元1.3136，英镑对美元1.5249，澳元对美元0.9197。新西兰元对美元0.7948，现货金价1294.52美元，纽约期油108.37美元，上升33美仙，伦敦布兰特期油108.63美元，下跌7美仙。呢次财经 online 报道完。 领会商业电台低碳30， 低碳家庭帮帮手，举手之劳减碳排放，令地球降温。 老公，你翻嚟啦！哇，你做咩咁大汗噶？ 我见暖化问题咁严重啊，咪谂住尽下绵力过啲低碳啲嘅生活，所以咪行路翻嚟咯。点知真系热到咁交关嘅啫！哇，唔掂啊，唔掂啊，真系好黐立立啊！老婆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放江水冲凉啊？ 咩话？ 使唔使咁大反应啊？你企得近厕所啊嘛，顺手啫。 唔系呢个问题啊，老公，你呢头话要低碳，嗰头又话要浸浴，你知唔知放满一缸水嘥几多水啊？有几唔节能啊？供应食水同埋处理污水都需要好大量嘅能源噶。冲花洒就唔同啦，可以悭翻大约一半嘅用水量。仲有啊，其实而家咁热，最好咧就系冲冻水凉。可以极速降温之余，又可以悭埋电费、煤气费，咁就叫低碳生活啦。记住啊，唔好冲咁耐啊！ 知啦知啦，咁唔放水，斟杯水嚟饮下都得啩？ 得，不过好似你近厨房啲顺手啲、啊。 领会商业电台低碳三十，绿色伙伴，世界绿色组织。 永安旅游韩国五天团有我陶杰同黄谦陪团，有畅游慢活城市增岛，到访神秘嘅三八线非武装地带，或者去明洞 shopping。当然仲有我哋两个主讲嘅专题讲座，坐国泰港龙或者海南亚航空，团费9999蚊起。有兴趣请向永安旅游查询，牌照号码350074。 广都包、加士都包，通通都包。 博啊，港币、人民币同埋其他货币嘅存款都包噶。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以法律保障你银行嘅储蓄，最高港币50万噶。 令你存低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讲到报纸的副刊呢，真是多姿多彩啊。那时候香港时报有一版浅水湾呢， 是 开放给那些、学生，种个学生园地呢，给那些中学生去练习文艺创作啦，是吧。那么星岛日报有个版叫大会堂啦，小说家刘宇畅主编啦。那么星岛日报啊，快报都好多著名的小说啦、小说家杰克啊，黄思庆啊，方龙商啊等等啊，日日喺度写啲侦探小说啊，仲有一个叫做冯家， 哦， 写嘅叫《龙约翰故事》， 系 啊， 冯家咧就系我其中一个即系以前做报馆嘅同事， 个伯爷 吓、你唔好谂住佢好老。佢系老飞，老飞嚟嘅。 我咧而且啲悬疑同埋呢啲侦探古仔， 系 有一套叫《黑靓魔公》。 嗯， 啊，我记得香港电台曾经改编过做广播剧、啊這個、呢个咧，后来而家呢啲书睇唔翻。 冇、啦，因为点解咧？以前新报嗰个系列里面呢，佢会出一大扎啲环球文艺啊，咁逢亲有个新字嗰啲多数都系㗎啦，文艺新潮就马朗就佢帮用嗰啲指头指尾我哋印咗出嚟。 所以你打侧一睇嗰本书蓝蓝惨惨， 系 又黑又白又灰。 嗯， 嗰陣时仲有两三个才女， 嗯， 一个叫罗小雅， 哦，系、 你知唔知？ 写好多呢啲言情小说， 另一个叫翠莹， 哦，仲有一个叫雨萍， 系啊，哇，呢啲老咯， 老啦， 你见过佢哋未？ 雨萍我见过， 啊，仲喺咪度？ 应该就唔敢讲，因为就算响树咧，都我谂系90岁左右啦，80-90岁。 咁啊，翠莹咧？ 翠莹未见过， 吓、 翠莹， 我见过一次喎， 哦。 咁嗰次呢係星岛日报举办中学生征文比赛、周鼎主编。 主编 係。咁本人呢就写咗一篇嗰时初中呢俾佢选为冠军。 哦、 就喺嗰时嗰个评判团呢犀利啦。书法家陈经鸿。仲、有呢个报人潘朝燕。仲、有一个就係呢、女作家翠莹。 哦， 咁嗰日咧，晏昼颁奖啊，哇，犀利啊！嗰时啲《星岛日报》咧，阿胡先好有钱啊，俾啲中学生 去新闻大厦颁奖啊， 问到边度有得食饭啫？喺、豪华楼延开三数席，咁、请呢啲个主编啊，周鼎咧就请你呢班得奖人啊，同埋啲评判啊食餐饭。咁、主编喺个台度咧吓，就颁发奖品，咁我嗰时系攞到一张200蚊嘅神聪书局书券，揸咗200蚊咧，哇！走过对面开乐道神聪啊，买到3-4本英文书， 系 佢限你睇英文，唔知点解咁衰。咁啊，罗小呢个翠莹咧，嗰日就着件哇明啊，犀利啊，浅红色嘅短裙仔。搭件咧银狐明，哇！ 当时大概咩年纪？ 都系细细粒粒，30几岁， 30几岁。 唔知去咗边啊？呢啲 咁啊，大你20年左右，咁啊， 大我20年左右啊。 咁啊，其实是都80岁啦。如果有 1974年啊，70几80啦。 系啊，70几80， 应该喺度嘅，系嘛？ 诶，你同星岛咧？你去嗰、那个嗰阵时就周鼎啊，我都参加过呢个征文比赛、我就冇攞过冠军，嗰、那个叫青咩、好少年之友啊，咁啊参加去攞咗个新诗嘅季军，散文组就攞咗个殿军第四名，咁啊贴堂贴咗出嚟，嗰啲同学就话，诶系咪买翻嚟噶咁样，咁、我去。领奖嗰阵时咧，佢有奖金嘅，嗰阵时唔知几多十蚊几多钱，我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咧，佢见就 你攞到呢啲帳咧，去帶你去見一個總編輯。嗰、個總編輯咧就喺新聞大廈一幅好大嘅胡文虎嘅相下低，咁、坐咗一個冇乜頭髮，着住一件唐裝衫嘅，我未見過一個咁嘅人，我以為去睇古裝片添。嗰、個叫唐碧川先生、啊，嗰陣時我大概十七八歲到啦，十七八歲咁啊，十七歲咁啊，佢介紹識啊，呢、這個就係我哋今次嘅攞個季軍新詩組嘅攞個唔係呢個散文組攞個殿軍咁啊，然之後唐碧川就同我講咗兩句説話，寫文學唔係唔好，文學係修養，但係生活咧。都是要現實一啲好咁樣，係咁樣循循教诲，循循教诲。咁我嗰陣時咧就開竅啦，知道 識識、 其實 寫啲風花雪月餓死你啊！ 咁啊係， 餓瓜你啊！嗰陣時咧都有，嗱呢句好嘢啦， 係 呢、這個小說家伊達咧，本來都係啲文藝青年，佢就實際啦。嗰陣時佢寫嗰啲小說咧。啊，叫做《渔港恩仇》，啊，七果寒星， 嗯， 梦里 眼日记， 啊，犀利啊，吓， 系 拍晒 浪子长片，择梯， 仲有择梯，仲有一种叫明明日天涯， 嗯， 啊，琴剑幽阁，哇， 蓝色酒店，蓝色酒店、里面的意识非常大胆、是一个失散了很多年的母子、有近乎乱伦的那种描写那种那时候很大胆啊，即系你仲有一个写呢啲小说嘅咧，后来过嚟做咗导演，叫罗马。 哦， 罗马， 罗马咧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系。 后来导一套叫《浪子与修女》， 系 罗马 邓光荣、 邓光荣、迪娜同埋胡燕妮啊， 系 呢个铁三角真系犀利， 犀利 吓。仲有一套叫《红灯绿灯》，唔知系咪罗马，好似唔系吓。 浪子与修女就一定系佢啦， 有少少情欲嘢喺里边吓。罗马后来好似移民美国， 咁啊，另外一个咧粤语片导演就系张活游嘅仔楚源，佢、未去做电影之前都写呢啲言情小说，都会用翻。楚源呢个名，咁、但系佢个维持好短，一入咗电影圈啦， 唔使啦， 唔使啦， 搣甩咗 下角。 咁啊，仲有咧，嗰阵时嗰啲写专栏嘅多咯，系嘛？ 多。 嗰阵时啊，明报咧，金融办嗰个咧，啲写专栏咧，司马长风吴谷仁， 嗯， 两人合写个叫《杂思录》， 系。 后来仲有一个叫做《北望神州》。那個作者叫周青，日日喺度咧分析嗰啲咧中共啊，嗰、那個權力鬥爭，呢、這個毛澤東、林彪啊，點樣整對付劉少奇啊，呢、這個羅瑞卿啊、陳毅啊，呢啲咧睇嗰陣時睇明報咧，係了解中國。 係，咁啊兼夾。嗰陣時呢啲咁嘅報紙咧，仲有一份咧，我最記得就《香港時報》。《香港時報》咧嗰陣時有兩個副刊編輯，都係本身都係作家嚟嘅，一個叫易金，易金咧佢自己有個筆名叫袁偉，佢寫詩。佢亦都寫一啲文學電影文學劇本。咁後來咧，佢退咗休之後咧，就輪到另外一個。好有名嘅填詞人叫陳蝶衣，又去接替佢嗰、那個嘅副刊嗰個主編嘅工作。佢哋呢兩個咧，一個易金啦，係放唔愛一欄欄嘅，即係中間嗰啲欄咧，唔限你，你即使寫專欄咧，寫800字又得，500字又得， 日日畫版，編得好辛苦， 日日畫版嚇，咁啊。所以咧，佢會登翻一啲短嘅詩，二三十行啊嗰啲短詩咧就。我嚟攝位啊，補白啊，就用啲詩我嚟頂住嗰啲空位，咁用詩句咧，我嚟填咗嗰啲，你好難去填滿嗰個版噶嘛，要揼揼含噶嘛，咁所以咧就用詩我嚟首創 得啦， 首創。 網絡8比1903多佢。 人杰地灵，光明顶。 嗰个下雨咧，多数男人到中年夜晚瞓觉，成日要起身去厕所，好难忍。中国科学院嘅中科番茄红素真系帮到我，佢系以高科技提取番茄精华，100%天然成分，有助舒缓相关症状。做男人夜晚瞓得好，好重要噶。我都已经食紧，大家仲唔快啲去万宁买？查询2877-0822，日日一粒，夜晚唔使成日起身去厕所。中科番茄红素。 喂，放假做乜嘢好啊？ 不如去我哋旅游散下心啦。 怕唔怕登革热啊？ 预防登革热，几时都要留意㗎啦。乜你平时唔做防蚊措施㗎咩？ 咁又唔係，户外活动时我实质浅色长袖衫裤，又查蚊怕水。 咪係囉，玩完之后我哋会留喺有冷气或者有蚊帐嘅地方休息，唔会留喺丛林地区，咁就安全好多啦。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叶辉， 嗰阵时咧，金融主编嘅明报咧，好识编副刊， 系 佢编副刊咧，全部啲专栏作家佢约翻嚟，包括咧呢个黄庭之啊，后来嘅蔡澜啊，呢个咧写科幻小说卫斯理，梁卫斯理今年50年啦，好多一啲读卫斯理嘅人咧唔知道，佢边部小说登系边一张报纸，老猫就喺明报啦，后来嗰啲咩创造啊，再来一次啊，仲有后来魏康写嗰个叫非人协会，短篇。都是在明报呢那个副刊。有时呢金庸亲自去购买版权，将啲欧洲的小说找人翻译。1974年有一套电影叫巴比伦。做完之后呢查先生他很喜欢那些法国的文化。即刻呢他用个小说去找人译，就在明报那里刊出。我当时看佢嗰个名字改咗叫巴比翁，系叫巴比龙，因为咧读翻个法文正音。我点解阿查良镛中意呢部小说啊？收尾我谂明啦，原来嗰套电影咧系讲两个人，最初好朋友，一个就叫做史提夫麦昆，一个德斯丁何夫曼，两个逃犯咧，两个重犯咧押解去法属圭亚那魔鬼岛，两个人咧都向往自由。咁咪不断去屠肉，屠得3-4次捉返嚟呢，每次呢返到嚟就打到爆，虐待，最后呢单独禁闭，最尾呢德斯丁何夫曼已经壮志消亡，我唔想再走啦，我喺呢度养猪养鸡算啦。但到最尾呢史提夫麦昆跳戏唔顺，点都要再试，要冲出呢个呢监狱。佢用嗰啲椰子啊，摆落个麻布袋啊，掟落个海啊，咁样吓，到最后喺个悬崖嗰度同佢个老友啊拥抱告别，德斯丁霍夫曼，跟住一跳跳落去，系嘛？然后咧最尾呢、这个真人真事改编，得到自由。喂，呢、这个小说收尾过咗几十年，我谂呢、这个系查良镛咧，佢译话拣呢个小说嚟译嘅连载咧，系俾佢以前大公报嗰啲人睇，包括梁羽生。嗱、我同你一齐写武侠小说，写下写下，我就脱离大公报，出嚟自立天下。我系向往自由，同埋咧创作自由最紧要，同埋追求一独立嘅人格。你又写武侠小说，你一世咧就困喺个大公报度。我呢就走咗出嚟，哇，呢啲呢真係犀利高手， 高手。 我咁多部小说你唔揀嚟译，点解你要揀呢个叫巴比伦？因为佢 甚至除咗电影效应之外，佢犀利嘅有一啲。 你话犀唔犀利？因为佢自己睇咗呢套戏，我諗佢係好认同，亦都好向往史提夫麦昆嗰种英雄精神。係咪？而且佢係左派嗰度走出嚟。係咪？到70年代中期佢发咗达，而且佢经历过呢个港共暴动，争啲冇命。到70几年嘅时候，当然呢、这个癫痫啦，系嘛，咁啊回复平静嘅时候咧，佢搵到钱，于是咧佢就译咗呢套小说。 系 犀利啊，真系呢啲咧就高手啦， 系嘛？一隻字都唔需要讲， 又唔会喺明报处写呢啲即系所谓专栏杂文咯、嗯。但系我喺大陆就买到一本《金融散文选》嗯，就佢、是、以前喺大公啊嗰阵时咧，佢、嗯、已经去睇啲沙剧啊，佢将 古典音乐啊、 古典音乐、 西洋文学、修养神 功。但系嗰啲佢自己喺明报又唔写呢啲嘢， 唔写嘅。 佢反而喺呢个明报月刊咧，佢又写佛学嘅嘢，就佢又唔写呢啲现代嘅嘢。 佢另外一个。那個雜誌叫《內明》， 內明 他自己打本，唔知係咪佢自己打本出嚟做，好、嗯、短咋。佛學雜誌， 佛學雜誌， 係佢喺嗰度寫。喺、 嗯嗯、 明報月刊，佢嗰陣時最初出嘅時候推介羅素，佢、 嗯嗯嗯、 自己咧翻譯一啲羅素嘅著作。咁咧嗰陣時係最早期嘅明報月刊，話明報月刊，即係你話如果要選咧，香港。1949年之后最佳的杂志应该就是这本，尤其是70年代那十年办得真是好嘢。这本真是一个中国文化个出版界里面一个精品。 你认为是胡谷仁做主编时期好看，定是董桥时期好看呢？ 不是，我认为胡谷仁好看。 是。 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正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无咗最疯狂的时候。 嗯， 嗰陣時嘅明報月刊必輸一次。 嗯， 佢每期咧係你喺中共喺大陸迫害邊個畫家咩？葉淺如咧，佢就喺明報月刊整一個葉淺如嘅畫頁， 係 黃袖啊、李可染啊咁。哇！呢啲畫家喺大陸全部當税， 係 但係查先生好嘢，喺個明報月刊咧每期從佢中共頂住嚟做， 係 嚇、啊這個、呢個咧佢迫害老舍。喺中 老舍登， 佢咧就请 四世同堂系嘛？ 佢就喺明报月刊再登老舍四舍同四世同堂， 嗯， 同埋请导演胡金铨 系 写呢个老舍作品评论，叫《老舍和他的作品》 系， 系嘛一路连载。你话中共话佢系叛徒咧，话查良镛系叛徒咧，得佢就请张国焘你嘅叛徒写本《我的回忆》 系， 仲有。一个咧系又系脱离中共叛变叫公楚，佢、 嗯、 就喺明报月刊发表《公楚将军回忆录》，吹啊！你话我叛徒啊嘛，我就揾啲叛徒咧嚟到揭你个老底，好犀利嘅。所以金庸嗰阵玩共产党咧，玩到共产党都吹唔涨， 系 佢冇话好似嗰啲香港时报嗰啲咧喺度 指住话 共匪啊咩嘢，佢冇啊， 唔需要， 因为佢呢啲系阿查生。佢扮明報月刊，佢好有嗰種英國人嗰種精神， 係 佢好含蓄同內斂啊，笑笑口同你講邏輯講道理，講到你咧百詞莫辯。我嗰時喺啲左派學校培橋嗰度讀嗰啲班主任咧勸我哋，你知唔知你出邊好多張報紙好反動？你知唔知全香港最反共、最反動嘅報紙係邊張？ 人民報。 咪有啲又係細路唔知，舉手。香港時報錯，哇！香港時報誒，工商日報錯，最反動嘅就是明報， 係啊！ 哇！我哋嗰陣時唔明啊，後屘諗諗咧，卒之都明，確實係。 因为 佢腰心腰肺 系啦，啊、你香港时报、啊、你工商嗰啲蒋匪啊， 系啊冇用嘅、 啊，你嗰啲无油啊嗰啲咧冇用，日日都睇见嗰两个字， 系啊， 你左报又唔啱睇，右报我哋又唔啱睇，对骂嘅。 明报啊中立， 系明报佢话个古仔俾你听， 讲古仔，佢查良镛写个社论咧，有一日 吓， 佢话请毛泽东放弃马克思主义。个标题佢喺里边咧，同你毛泽东讲道理。 嗯， 佢话请毛泽东先生咧，系嘛，认识到中国文化咧，我哋有孔子、有孟子、有庄子，何来需要一个叫做马克思攞嚟做祖宗嚟拜咧？ 嗯， 啊哇啊，查良镛写呢个社论咧，俾啲左部啊，包括嗰啲咩罗夫啊嗰啲咧，头先讲嗰啲，连铲佢好多人，但佢好犀利，佢唔会答复嘅。佢仍然堅持佢嗰種本色，後來結果證明咪佢啱咯。 咁嗱，仲有另外一個作用，你嗰個筆戰咧，喺嗰個年代咧，其實係升紙嘅其中一種原因。 佢初出版嘅時候咧， 係 因為冇乜銷路， 係 就同大公報筆戰，因為佢話咧叫大陸唔好發展原子彈，專心咧就做改善民生。 嗯 啊，當然佢寫得好客氣，其實嗰、那個主題係第一句嚇、啊，既然咧冇錢開飯咧，就唔好攞啲錢去叫雞啦，即係咁解。不過佢用一個好客氣嘅方式。嗯，反對中共嗰個叫寧要核子就不要父子，係嘛？咁咧後來就惹到大公報嚟辦佢，但佢嗰陣時奉陪咯，因為要借你大公報升紙，升完之後咧，到你啲老左辦佢咧，佢費事睬你 咯，係係啊， 犀利啊，犀利、啊！ 我睇過一個回憶錄，就係、是、金耀宇先生嘅回憶錄，佢、哦、記一段。一段就是一位他寄邊個嚟香港呢，嗰陣時管香港嗰個叫做廖 成志， 係嚟香港就要睇報紙，要睇報紙，咁啊全部一集報紙攞俾佢睇，哦，原來你俾佢睇嗰啲就星島啊、文匯啊、大公啊，佢話我唔係睇呢啲，你冇留咗兩份。一份叫成報、一份叫紅綠日報，紅綠日報、真係攞俾佢睇，我哋要辦呢種報紙，呢、種係市民嘅報紙、香港人嘅報紙，你俾呢啲報紙我睇冇用，佢話我喺內地我睇好多呢啲個個嗰啲剪報啊，全部啲資料，咁啊。咁啊，促成咗咧，就要辦呢個商報，商報就辦翻俾翻好多嗰種即係、就是、小市民，小市民商報啊、政報啊嗰啲就同你文大唔同啦，就全部係做翻你呢嗰種小市民嘅報紙。 而家唔會有呢種啊， 唔會 呢種見識嚇、啊。好啦，咁啊，下次11点光明頂鐘。 買洗衣機贏到羅馬機票， 凌晨12点。 而家买意大利金章牌洗衣机，有机会赢双人罗马来回机票，仲快啲嚟买！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41279。 好啦。